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78集，还没有等橙子摸到心跳，一声模糊的不满的声音传来：“ 你干嘛摸我？ 摸摸看你还有没有心跳呀？” 橙子因为紧张而脑筋短路，还在一个劲的乱摸。 还有吗？ 哎呀，糟糕了，好像没有了。哎， 终于发觉不对头，惊喜道：“ 你还活着呀？” 对方彻底无语。 喂，你怎么样？你受伤了吗？ 嗯。 伤哪儿了？ 不知道。 哎，你是谁啊？妖怪？神仙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 又没有了声息。橙子等了一会儿，手朝对方脸上摸去，摸到长长睫毛，一动不动地合着，看样子是昏过去了。水中很凉，他自己的身体几乎已经被凉透，但是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半龙人的特殊体质，现在稍加活动之后，昏迷初醒时的寒冷感已经大大缓解，并不觉得很冷。摸到了躺着的人的手，手指修长光滑，却是冷冰冰的。橙子心想，这个人这时一定感觉很冷，就跪坐在他身边，轻轻托起他上半身，拥在怀里，希望可以让他暖和一些。这人的脑袋枕在橙子的手臂上，橙子感觉到他柔滑的长发一直垂到地上。抱着这个昏迷不醒的人，橙子心里充满了疑问，他是谁？是个怎样的人？怎么会跟自己一起落到这一片莫名其妙的黑暗之中？很希望这个人快点醒来，能够帮助自己解答一些疑问，好弄清一下现在目前的处境。怀里的人却睡得很沉，橙子的膝盖都跪得麻木了，手臂也酸痛难忍，这个人却没有一些要醒的意思，橙子只好坚持坚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对方的头颅轻轻转动了一下，往他怀里靠了靠，发出了一声很舒适的哼哼。 妈。 橙子黑线了，这家伙不会以为是睡在他老妈怀抱中吧？自己的怀抱就这么有母性吗？ 喂，睡醒了吗？ 他没好气地问。怀中的人似乎顿了一顿，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才清醒过来。 你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这什么地方？ 橙子哀叹一声，这本来是自己打算来问他的，没想到他跟自己一样不明白情况。 我叫田橙，你呢？ 怀中的人却没有回答，慢慢坐直了身子。黑暗中忽然亮起银蓝的一团光芒，橙子长时间待在黑暗中的眼睛被这光耀得眯了一下，过了一会儿才适应，定睛看去，那团光居然闪烁在对面的人的指尖。在蓝光的映照下，橙子看到了一张绝美的脸，深灰的碱水双瞳静静地打量着橙子，蓝光的影子在瞳中明灭闪烁，更添了一些妖异的色彩，机遇夺人心魄。可能因为受伤，神态又有些虚弱，墨色的长发垂至胸前，随着水流的微动轻舞，整个人散发着妖艳的杀伤力。她的美让人窒息。橙子大概是呆怔了几分钟的时间，直到对方的问话将自己惊醒。 田橙。 嗯？ 人类。 嗯，是。 为什么能在水底呼吸？ 灰眸眯起来审视着橙子，灰色的长睫半掩，却有着勾魂摄魄的魅力。橙子心中一惊，想起黎说的，妖怪们很喜欢吃自己大补，眼前这位妖艳美男会不会是只大妖怪？如果他知道自己半龙人的身份，很可能会一口吞了自己，以便疗伤补虚。脑筋一转，顺口胡诌， 哦，其实呢，我是一个水鬼，5N年前就淹死了。现在跟你说话的是我的鬼魂。 美男扫了他一眼，用目光对他编造谎言的水平表示鄙视，却也没有再追问下去。 你是怎么来这里的？ 就是被一股子黑水卷来的。哎，你呢？ 我也是啊。这到底是哪里？ 美男的目光射向黑暗，蓝光仅能照亮1米左右的距离，黑暗深处什么也看不清楚。美男的手指优雅的轻弹，蓝光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射了出去，照出一路光滑的墙壁，低低的洞顶。这是一个山洞，或者说是隧道。眼前又是一亮，美男指端又现一团蓝光，向着相反的方向射了出去，同样是深不见底的隧道。 好像是隧道，人工雕琢的隧道。 美男说完这句话，似乎是不堪劳累，再也没有燃起蓝光，身子一晃就倒在橙子身上。橙子赶紧扶住他，让他靠着自己。 哎，你到底伤在哪里啊？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啊？ 胸口很闷。 听他说话的声音很不顺畅，橙子赶紧替他抚背，焦急道： 你这个样子得看医生呀，怎么办？得想办法出去啊。我背着你走走看吧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出口。 他用一只手支撑美男，自己吃力地转过身去半蹲着，让他扶在自己背上，然后颤颤巍巍站了起来。橙子发现这比想象中容易多了，因为由于水的浮力，重量要轻上好多。不过站起来才发现，这家伙个子好高啊，浮在自己背上，两只脚却还拖在地上。橙子只好拖了他的脚弯，努力地将他的脚脱离地面。站定后说道： 喂，你再点亮点你的小火苗，好照一下路。我知道你很累，坚持一下啊。 肩头一亮，美男的右手略略前伸，食指顶端燃起蓝色光团。 很好， 橙子表扬他。 现在往里边走呢？ 左边右边的隧道看起来都是一样的，看不出哪端可能是出口。橙子静静地感受了一下，感觉这里的水流是缓缓流向一个方向，于是他顺着水流的方向慢腾腾挪过去。顺水行舟易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